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昨天呢是12月22号，冬至节气，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呢，也是一个大日子，是大剧院11周岁的生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回顾一下公众开放日的盛况。昨天呢，一大早8:30，我就准时来到了大剧院的北门。虽然天很冷，但是依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热情。观众们有序地排着队进入大厅，在北水下长廊，8:45准时开始了迎宾活动。大剧院的领导、工作人员和身着盛装的演员们站在走廊的两侧，热情欢迎第一批进来的观众。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跟歌剧当中的角色们合影拍照，场面非常的热闹。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铜管乐队奏响的迎宾曲。 昨天呢，天气有一点阴沉，但是大剧院的水下长廊的景色依旧是非常的漂亮，璀璨的灯光把天棚顶上的水波映的是波光粼粼，格外好看。走廊的天棚上悬挂着一排排的红旗，红旗的质地的呢是那种透明的，像薄纱一样，颜色很柔和，上面写着2007至2018。国家大剧院就是从2007年的12月22号开始运营的，而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呢，甚至比它更早诞生。算来呢，也已经有11年的光景了。看着飘扬的旗帜，踏着大剧院长廊上的音符，心中也不免有一些感慨。在大剧院的橄榄厅的楼上大厅里呢，有一位穿着大剧院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耐心地回答着观众的问题，指引他们找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因为大剧院真的实在是太大了，11年来我已经去过无数次了，但依然有一些地方还是找不到怎么走。 今天 早上是不是特别早就来了？ 哦，我们六点多就得到，六点十分我就到剧院了，因为有特别早的观众，还有从外地来的，其中有两位好像应该是江苏的，他们也是早早六点半就到了北门了。但是我们提前人民的剧院嘛，提前就给放进了，咱八点半是正式放观众的。今天我们是免费不免票，发的票是上午4000下午4000，但是没有票的也会有至少上千人，大老远来的也不能说给人拒之门外啊，我们是看情况，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还是放一部，包括我们歌剧电影啊、音乐厅的合唱演出啊、公共空间的各种演出、室内乐、讲座，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一些现代的这个艺术普及的一些东西都有。全员上岗，虽然是休息日也都不休息了啊，包括晚班的都得提前到白班来加班了，像我们后勤保障的保洁呀、保安呐、维保啊等等， 非常辛苦。 大剧院的建筑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昨天随处可见手拿单反相机的发烧友，别说是这些摄影爱好者了，就连我这个不善照相的人随手一拍，到处都是美景，流动的建筑、流动的走廊、楼梯，到处都是线条之美。时钟指向10点的时候，大剧院的北玻璃幕墙那儿传来了嘹亮的铜管，原来是铜管乐团的整点报时。每一年的院庆呢，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今年的队伍是格外的壮大，数一数，差不多有十几位乐手吧。乐手们都穿着黑色的演出服，男乐手呢是帅气的燕尾服，里面还有几位女乐手，她们穿着黑色的长裙，她们都戴着很高很高的帽子，很酷，很有仪式感。而这首《阿依达》当中的《凯旋进行曲》，也是他们每年的必演曲目。 顺着电梯一直走向去呢，就到了五楼的花瓣厅，那里在10:30有一场浪漫探戈阿根廷舞蹈荟萃。在花瓣厅的门口，我遇到了一位头戴蕾丝小帽、披着大披披肩的漂亮的女士。 今天来到特别高兴，从前还不知道今天有个开放日，然后今天特别想看阿根廷探戈，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文化生活特别丰富。 在花瓣厅的旁边呢，就是大剧院的圆拱形的玻璃墙壁了，前面呢站着一位带着志愿者标志的女孩。 我是咱们大剧院的职能部门的人员，今天我们院庆，然后我们就志愿过来做志愿者主要是为大家指引一下路线，然后负责相关的安全方面的问题。您看我们这儿护栏就是比较高，然后大家可能就探头看下面的活动的时候，对，比较危险，然后我们呢就维持一下秩序，然后人多的时候，然后就指引大家进行一下疏散。 这时呢，花瓣厅里传出了优雅的探戈音乐，看来演出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也很想进去看看。台上是两队舞者在卖力的舞蹈，他们跳得非常投入，不过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应该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应该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吧，跳得也很好。其实即使不看舞蹈，光是听听这些音乐也是非常值得一来的。在大剧院的橄榄厅前有悠扬的童声合唱，在艺术资料中心是漫步经典音乐分享会，在公共大厅呢是剧中人的服装展示，在东展厅是名家足迹系列晋上艺中韩的油画作品展，在艺术沙龙是一真一幻舞台道具背后的秘密讲解。昨天的大剧院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精彩的活动和演出，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昨天上午始终回荡在大剧院的公共空间的音乐《一步之遥》。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晴空微风，天气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夜间气温下降较快，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0.9度左右，天气非常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2019年春节档，从影片的数量质量来看，都堪称是最强春节档，数量达到13部。既有宁浩的《疯狂三部曲》中篇《疯狂的外星人》，韩寒导演的《飞驰人生》，又有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以及主打新年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有网络报告预测，2019年春节档上座率或超过50%。不过呢，面对春节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影片，也有55%的用户表示并没有确定春节档的首选影片。这位2019年春节档票房的冠亚季军最终花落谁家，留下了不少悬念。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电影《大路朝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映式，这部影片已经在全国上映。影片不仅揭开了人类筑路修桥奇迹的诞生，用震撼的视听语言诠释了天堑如何变通途的奇观，还展现了当代建设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优良品质。《叶问外传》张天志在全国正式上映，导演袁和平、监制黄百鸣携主演张晋、柳岩、施业能集体亮相北京首映式。袁和平和黄百鸣称张晋是懂功夫又会演戏的演员，张晋则还原了他在片中的打戏，称他和杨紫琼打得最美。《叶问外传》张天志讲述了咏春传人张天志在惜败叶问之后如何走出内心阴霾，用传统功夫抗击外伤毒贩，重焕咏春精神的传奇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呢，我们来回顾昨天大剧院的11周年院庆开放日活动。上半时段呢，我们整体回顾了大剧院各处的公共活动，下面我们来重点说说昨天歌剧院的一场盛大的活动——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首映式。 首映式呢是在上午的9:15开始的，我9:00就来到了歌剧院的门口，在舞台上看到了忙碌的身影，他就是作曲家唐建平。在前几轮歌剧上演的时候呢，他曾经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过，为大家介绍过这部歌剧。那这次呢不一样了，这部舞台上的歌剧在昨天变成了一部歌剧电影。看着大屏幕上的歌剧，不仅呈现出舞台上的所有的效果，而且呢就连演员脸上的表情都看得是一清二楚。下面我们来听听歌剧当中一段最动听的合唱吧，俄罗斯我的故乡。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昨天上午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首映式。歌剧电影呢是伴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应运而生的，它代表了当今国际歌剧界艺术推广和传播的一个新的方向。它能够突破剧场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看到舞台上的演出。这部歌剧的导演呢是国家话剧院的著名导演王小英。 舞台的表达的语汇是不一样的，它即使是建立在这个舞台剧的基础上，它也可以用它的镜头语言把在舞台上受限制的这个舞台空间啊，它可以给它扩展开，剧情展现的空间啊能够更自由一些。而同时呢，它又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效果，就是它可以把观众的视点啊推到离演员很近，可以给演员特写啊，让观众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在音乐当中演员表演的时候他们的情感状态。像这样的用镜头去引领观众欣赏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电影的长处的。当然在舞台上呢它会有另外一种效果，因为跟观众同在一个空间里嘛，所以舞台可以是同时向观众传递复合的信息的。演员在演的时候，观众可以看到他的眼，同时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这种气氛意境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诗意化的效果。所以在舞台上的歌剧和在电影上的歌剧都是各有所长的。 太阳就要下山啦啦啦啦， 我们在这里等待，一面前你展开，阳光和水中世界，风景不休。 这是一首女兵的小合唱，在黎明之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呢，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创作的中国原创歌剧。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看过那部同名电影吧，非常的感人，讲的是几位女兵在二战当中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故事。这部歌剧的音乐呢，写得格外的动听，富有俄罗斯的气息，旋律很美。它是作曲家唐建平的得意之作。歌剧当中的准尉是由歌剧演员张扬扮演的。准尉瓦斯科夫最动人的唱段就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咏叹调，你们可听到我的呼唤。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新年的钟声在零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 新年你好，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辞去难忘的岁月，迎接崭新的年华。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在2015年首演的，舞台特别漂亮，白桦林、悠长的小路、满地的落叶，充满诗情画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呢，也为歌剧的品质增添了一些分量。下面我们来听听指挥吕嘉的采访。 我想黎明星悄悄已经是我们演了四轮了，还有又到了俄罗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祝福这部歌曲在我们的新年的日子里面，今天又是大剧院第十一周岁的生日，加上冬至，给大家献上一个最最好的节日的艺术享受，而且这部电影将来会越走越远，更多电影能够像黎明星悄悄一样更多的呈现给首都乃至全国的观众乃至世界的观众。 我是歌剧演员张卓，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在剧中扮演的是索尼亚，一个大学生女青年。那毕竟这个电影它是影像嘛，它要拍到的是你人物的这种很清晰很细致的这种表情和动作，包括这种心理情绪带出来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台现场呢，有可能更注重声音啊音乐啊，但是佟导就跟我说，他说你还要把你的内心的情绪再深入的挖掘，再把它表现得更加的真切。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中的另外一段非常好听的合唱曲，多么寂静。昨天全新推出的这部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影导演呢是滕俊杰，他在采访当中这样说：“说昨天呢是国家大剧院十一岁的生日，这十一就像人的两条腿，希望大剧院接下来的路会越走越好，越走越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剧当中的一段音乐，小孩给老妈妈送信。 Thank you. 天国家大剧院一整天的演出安排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昆曲京剧呢被安排在戏剧场的入口，西咖啡厅的小舞台不时传来悠扬的乐声，吸引了一大批的听众去那里驻足欣赏。那里演出的是弦乐四重奏，四位身穿着黑色礼服的女孩坐成一排，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带来了优雅的弦乐四重奏。昨天一整天大剧院的开放日活动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国家大剧院无穷的魅力。11年来大剧院也在不断的成长，如今已经硕果累累。11年先后有800多家中外艺术院团，超过30万人次的中外艺术家登上过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大家带来过9600多场精彩的演出。大剧院呢一共生产了剧目87部，其中原创剧目就有28部。大剧院也开展了各类的艺术普及和教育活动以及演出，将近12000场，参与的观众近480万人次。他举办过各类的展览近400场，累计拍摄歌剧电影一共已经有28部了，2000多万观众走进过国家大剧院享受高雅艺术。昨天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呢持续了一整天，夜幕降临之后，大剧院的景观照明又成了一大亮点。大剧院水上明珠的外壳灯光系统也进行了升级改造，过去我们看到的是162只2000瓦的传统灯，昨天呢换成了144只只有600瓦的 LED 灯，更加节能更加环保了，而且呢亮度更强，色彩也更加饱和。不断变换的色彩有中国红、玫瑰红、金色，有白色、天蓝色、孔雀蓝和紫色，每一种颜色都漂亮，那是一种很有气势的震撼人心的美，也让我们共同预祝国家大剧院的明天能够更加辉煌更加美好，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能够有这样一个能经常去感受诗意和浪漫，享受高雅艺术的去处，也是一种幸福，是不是？ 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九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 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每周日21点于云主持，欢迎收听。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是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的每天0点，我都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